好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咧系8月22号嘅星期二得到，不过咧出街就系23号嘅。 系，今日有我 Johnny， 有 Chris 喺度啊。 系啊， 佢咧将天文环节移植咗入嚟， 直入式， 主场入边嘅。不过今日系冇天文环节，唔好意思。原本我系谂住等约咗 Chris 嚟，原本谂住讲嘅，但系因为我今日下昼临时有啲嘢出咗去做。咁咧就變咗我冇時間睇，我又唔想即系睇咗少少又講到甩咳咳，咁所以唯有留翻下個禮拜啦。 係啊，倒白頭片不嬲，唔係我哋嘅強項啊！我哋要準備充足先嚟嘅。 係，冇錯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咧。经历咗即系奥运会就圆满结束啦，系嘛？咁大家都有睇奥运会噶啦，有冇边个冇睇啊？ 应该冇啦，我哋都睇咗好多，其实 系啊。一拧开电视， 呢排一开机就揿去。 其实呢几日就最 hit 嘅咧，就最多人讲就两单，即系梗系两单消息啦吓。第一单咧就系上个礼拜五嘅李宗伟大战林丹啦，系嘛？嗯，不過原來嗰個唔係金牌賽嚟喎，嗰個只係入決賽。 嗰個已經係將羽毛球呢個運動推向最高峰，全香港人都喺度睇緊。 全港都睇緊，真係我哋去打邊爐嗰日。 係啊， 成間打邊爐， 我直睇到好似睇緊世界盃咁，你知唔知啊？ 係啊，同世界盃冇分別㗎。 佢哋嗰啲殺波，跟住爭就嚟冚贏嗰陣時，跟住聽到隔離間房哇，我哋都去睇緊。 隔離房全場草啊！ 佢睇緊決賽咁世界盃， 仲有、啊。有个阿伯咧，马来西亚有个阿伯咧，睇到心脏病发，系啊，睇林丹就系嗰场啊，林丹李宗伟 咁大镬， 因为咧原来咧马来西亚系未攞过奥运金牌嘅， 系， 咁但系今届咧 已经有机会， 有机啦， 有机会，所以咧佢唔系成个马来西亚系举国欢腾，点解啊？因为压力好大啊，越南攞咗金第一面奥运金牌， 系啊， 新加坡攞咗第一面奥运金牌。游水添啊，仲系含金量高啦。跟住科索沃啊，战乱咗咁多年嘅科索沃又攞咗第一面奥运金牌，令到咧，令到嗰个叫做压力咧就喺晒马来西亚度，因为马来西亚喺东南亚嚟讲都算一个比较强嘅国家。佢嗰個生活指數高㗎，因為高過菲律賓。 其實我都好多馬拉朋友， 飛過嗱高過越南、緬甸、柬埔寨嗰啲唔好講啦，即係除咗新加坡。文莱之外咧，成个东南亚最有钱就系马来西亚噶。 系马来西亚有钱嘅，其实， 因为佢有出石油噶嘛。 吉隆坡系个感觉好似香港噶， 啲嘢贵嘅添，而且 系啊贵， 即系嗰个生活水准系贵嘅，即系除咗新加坡高过佢之外咧，佢系算系高噶啦。咁变咗咧。佢哋會覺得即係其實奧運會都係一個國力嘅顯示嘛，係嘛？咁成個馬來西亞梗係舉國歡騰啦，希望即係其實贏咗林丹，我哋都覺得 啱。應該攞硬冠軍啦，攞硬金牌啦。 起碼你都即係點講啊？最強嘅對手都俾戰勝咗啦。但係點知咧？即係過得初一過唔到十五， 戰勝咗半決。 始終咧，我哋睇翻嗱，你哋大家都有睇㗎啦。嗰日嗰個決賽，佢其實都好多失誤，對於神龍啊。咁而且人哋。后生过佢六年，年青力壮，身材又高大过佢，变咗咧你嗰个走位咧，人哋行，你行两步，你行三步，人哋两步就搞掂啦，变咗系真系蚀底嘅。咁到打到去后期咧，已经系觉得好似冇乜希望，即系咧系苦战，真系苦战，真系唔够打嘅，2-0输咗两局，咁即系点讲啊？系咪叫天生二拉命咧？都可以话系。真系冇符嘅有时，即系你见咧，你嘅对手喺你嘅对手掉咗落嚟嘅时候咧，另外一个对手出嚟， 咁佢将啲 energy 用晒喺前面嗰场， 系 心机亦都用晒喺前面嗰场， 系啦，即系虽然你战胜咗你嘅宿敌，但系咧始终同奥运呢个金牌咧系叫做悬悭一面 嘅，好常嘅。其实我哋睇得比赛多咧，你对住个。前冠军咧， 系 你搏晒老，因为你都燃起咗斗志，搏晒老命咧， 系 真终于俾你真系踢走咗佢咧，跟住嗰场你就输，通常 跟住仲有黑马， 仲有一个， 系啊，人哋嗰啲第二梯队好劲噶嘛， 系啊， 睇少人哋， 系啊，叫佢如果多一日俾佢休息，又应该好啲嘅，起码体力回复。 咁多啲啦。 咁唔可以咁計，因為當日人哋神龍都有打過丹麥噶嘛，人哋一樣係打人哋，即係 興趣啊， 興趣 嗰個興趣，佢就苦戰，佢就叫做險勝林丹。 呢就係通常分組賽就會出現嘅情況啦。之前嗰、那個哇片到開花，隔離嗰個 輕描淡寫， 輕描淡寫 係啊， 幾局直落咁，你嗰個再同佢決戰，咪好辛苦咯？ 唔係因為始終羽毛球咧，中國隊係好強嘅一個項目嚟嘅，變咗咧你好多關都要對中國隊。你想想打到最後那兩場球都要對中國隊，那你知道了，變成你是很難過到他、 啊、即羽毛球和乒乓球都是中國都是超強項、 今屆羽毛球中國隊在這個男單和男雙贏了，其他女雙女單全部輸了，那些什麼團體賽全部輸了、這 個、乒乓球全部贏了， 乒乓球 就好很多咯，變成今屆有些人說即中國隊是一個青黃不接，有很多項目是接不到上來 甩 了碌、嗯、那你看到他反而用好多新人呢，是吧，咁啊到另外一个好瞩目嘅赛事呢就係、是、女排呀、 嗯。 喂，女排今年呢可以话叫爆大冷喎。因为呢赛前呢大部分人都睇淡中国队嘅。因为 中国队排球都弱势 咗好耐啦。 12年未攞过囉。因为金牌12年前即係2004。04年攞个金牌之后就一路都得。 04年係。是 雅典啊， 雅典奥运， 雅典啊，系啊，即系一路都得啊。咁之后咧，仲要个呢个教练叫做咩啊？郎平啊，真系教咗美国队，做到半将， 系，做到半欧 杰美帝， 欧杰美帝， 系啦。 但欧杰完之后，咪翻嚟咪赢咯， 系咯。即系有时咧，冇办法 吸收哦，真系间谍嚟。咁如果系咁， 佢原来去 应该美国应该拉佢， 佢特登去拉低美帝嘅质素啊，系嘛？咁但係有个问题啦，今年即係今届呢个女排呢，初初几场分组赛呢中国队打得好差㗎。 嗯。 输咗三场。 咁都俾佢越战越强喎、 啊。输嗰场俾荷兰。 所以有时睇比赛真係好难估有啲嘢。 係啦。 初头见佢嘩你对住啲咁嘅弱队你赢唔到咁就死梗啦。 係啦。 打下打下又打返上嚟喎。 係呀，越打越好。 跟住有时啲黑马即係有时啲大熱岛做嘅时候。 同埋咧，佢去到决赛咧， 就忽然间甩碌， 俾人炒。 咁冇办法噶，有时即系你一个球员或者尤其是你呢啲咧，嗰个心理质素好紧要。你谂下啦，打咗咁多局，打到好辛苦，啪啪声，我廿五分个打，系咪先？好紧要噶。不过咧，对手咧系真系冇还手之力嘅。 嗯、 即系佢嗰个叫做准程度，同埋嗰个叫稳定程度咧，都唔及中国队，依个系真嘅。所以咧，今次咧呢个中国队咧，其实系叫做优胜劣败啦。 系 咁、啊、但系即系佢可能嗰个过程之中咧，初初起步唔系好好嘅。 嗯， 到后期就越打越好啦，过关斩将啦，到一路赢啦，咁个表现咧亦都发挥到，即系。有係真正有王者本色嘅，即係唔係負碌嘅。你好明顯睇到啲波咧，係真係唔係負碌嘅。變咗咧，依兩個金牌咧，即係你撇除其他政治因素唔好講啦。即係你話依、這個政府，我哋好撚爭鳩佢，咁啊爭佢咧，爭埋佢啲運動員，爭埋佢個項目。咁你唔會爭羽毛球噶嘛，你唔會爭乒乓波噶嘛，你唔會爭個排球噶嘛，係嘛？一樣啫嘛。 咁如果係咁，爭香港政府又爭埋香港運動員噶咯。 系啊， 好唔得闲咁样。 系咯，咁唔可以咁解噶嘛。所以咧，啲人觉得香港政府系扑街嚟，港共政权咧喺度中共殖民乜乜乜。咁你啲李慧思啊支持，佢都系为咗呢面紫荆花杨紫荆去搏命嘅啫。系咪？咁唔可以嘅，即系有时咧，我哋将佢两样嘢咧分开，因为始终咧，你如果讲体育，你睇即系一 嗱呢、這个我最早主张嘅，好坦白讲。 系 呢几个礼拜， 唔系啊，即系我哋咧，我哋嗱，欣赏一场赏心悦目嘅赛事。喂，讲真啦，系真系睇得好开心嘅，即系你见到人哋系好精彩，打得好好嘅。 初初点解会咁激烈咁反中国队咧？即系多谢孙杨啊！ 系啦，呢条咁样，坦白讲真系咁样。 应该屌呢个， 因为咧太嚣张。其实好多运动员都唔 系 好似 拖累晒其他中国队运动员， 系啦，即系累街坊呢条捻样，系咪先？即系我哋而嗰阵时，我哋写个节目就叫捻样宣扬女街坊，系嘛？或者叫柒头宣扬。 连累中国队被骂， 系啊，真系连累俾人骂。嗱，咁啊，今届咧，有一样嘢咧，就系啲人话，中国队咧，竟然咧就金牌榜咧就攞第三， 嗯， 连呢个小英国啊，都擒咗佢，少一面金牌，人哋27面，佢26面。 咁点解呢？点解一个小小嘅英国得六千几万人口，只系你中国嘅十二十分之一，人哋就可以咁样嚟欺侮你呢？吓，喺金牌上面呢？ 系点解呢？ 点解呢？呢、這个冇得解嘅，因为人哋呢系仗势用命㗎嘛，同埋呢即系体育嘅嘢好似经济一样有个周期性嘅。你一批一批嘅运动员出嚟接唔到，梗有啲时间接唔到噶啦。家计你赢捻晒咩？家下嘅运动你搞嘅咩？系咪先？你开噶？你包起噶？唔系啊嘛。咁人哋技术好或者人哋训练足够，人哋咪赢咯。好简单，你好似跳水咁样，喂冇得跳啊，同中国队 系啊。 喂，中国队 赢过英国队，唔知点解。 咪英国队赢咗嗰个咩三米金牌嘅男子双人金牌，就赢咗中国。但系单人赢唔到，你睇个嗰个最后十米高台嗰个咧，嗰、那个叫陈、 十米高台好难赢中国啦。 陈一时间 我睇咗咁多年都系睇跳水啊嘛。 喂，嗰条友。跳跳都系咁捻样噶，落水好似 射出嚟， 好似射咗颜色， 好似剪片咁样剪走啲水花。 你真系好似睇紧录影带咁捻样噶，个个一捻样个动作落入水，冇水花出嚟嘅。 喂，你中国队赢亲都系赢嗰啲高难度动作噶嘛？ 系啊， 有某几个动作净系中国队先会跳。 喂，你 有啲锁完转就再 转三个圈，跟住又曲体，有乜捻嘢，跟住入水，啊、入水仲要冇水花，攞十分十。 我哋咁细细个睇中国队跳水啦，已经。 喂，我第一届睇跳水咧，就系洪毅输俾卢根尼斯嗰届。 系哦， 你谂下几多耐？ 我睇就睇冯明霞噶啦。 88年汉城奥运啊！嗰阵时洪毅14岁，卢根尼斯就 系 跳水王子，卢根尼斯仲系冚亲个头，后屘俾人话佢有艾滋咧，啲人仲话诶，同佢游过水，唔知会唔会感染啊咁样噶嘛。 我毫无科学常识， 系咁啊，当然系冇科学常识啦。卢根尼斯而家都未死，你谂下，88年之后，唔知90年代证实有艾滋，廿几年都未死， 生猛咗。 你谂下，所以咧 T 病毒嚟， 呢个咧艾滋病咧系已经有得医噶啦。你哋大家如果有知道，无线亚视成日播个广告咩个，我系中。乜乜乜又打篮球又成喺天台度打，人哋有艾滋病30年噶啦，而家唔会死噶啦艾滋病， 佢仲长命过普通人， 好多人 经历多啦嘛。 喂，唔好话乜嘢啊，养 生， 你反而喺大陆喺东莞住10年，你可能45岁死鸠咗啦，有艾滋病长命过你啊，唔系讲笑。 咁啊， 因为咧，你啲食物冇问题嘛。你啲水冇问题嘛，你呼吸空气新鲜干净嘛，你冇元素周期表嘅嘢嘛，喺大陆可能有嘛，所以咧冇得怪嘅。即系咧，我哋睇翻嗰个叫做阿车得太远啦，我哋翻只正题睇翻呢个跳水。嗱咁、最后嗰个叫陈咩心啊死啦， 陈正心， 陈艾心好似叫做。陈艾森， 陈艾森， 好心跳水咩？插水啊！ 陈正森系插水啊， 吹水啊！ 唔系，陈正森而家系潜咗水， 潜咗水啊，潜咗水啊！ 冇见好耐， 深潜5000米系嘛？ 系啊， 仲要唔使氧气，深 呼个潜艇， 仲要唔使氧气筒，可以潜5000米啊！你谂下吓，嗱，咁呢个叫做呢个陈咩陈，好似叫。死咧！ 我唔知啊，因为我唔知系咪啲时间唔够，我睇唔到跳水。其实我睇精华就知啦。 唔系啊，我睇个初赛咋，因为咧决赛系3:30，我已经瞓咗啦嘛，星期六嚟噶嘛，我睇到成点几两点嘅，好捻攰噶啦。咁佢咧一路咧领先嘅，初赛都系领先，而且系高比第二嗰个高成70-80分。 系 点跳啊？喂，佢跳都90分。喂，人哋跳60几70，佢跳90几分， 呢就系王法压倒性呢就 好捻犀利。即系咧，人哋由3岁开始练嘅，你老实讲啊，你只能够佩服佢嗰个叫做毅力同埋嗰个锻炼，系咪？咁你真系优胜劣败咁去到呢啲嘢。当然你话啊，中国咩游水啊，乜嘢都有食禁药咁样。咁今届。 呢啲冇得救，冇得食禁药。 今届冇食禁药啦，咁咪成绩咪差咯，咪你可以咁解释，都有咁嘅可能性嘅。但系亦都有部分可能佢嗰、那个年青一代接唔到班，咁你唔系想将支棒交俾年轻人，年轻人就接得到噶嘛？咁年轻人接唔到支棒，咪跌得落地下咯。虽然我知系落牙棒， 佢会 foul 咯，就 系乜都会跌落地下。咁当然美国跌咗支棒落地下都可以上诉，入埋去攞甩埋金牌添，系嘛？咁人哋美帝嘛，你唔系嘛？人哋大捻晒噶嘛，系咪先？你乜你唔知美帝大捻晒噶嘛？系嘛？嗱，咁啊，奥运会就圆满结束啦。咁啊，即系今届其实都带俾大家好多欢乐咧，尤其是嗰个民情咧，好明显显示咗出嚟。初段啊， 即係未去到咩跳水啊、羽毛球、乒乓球咧，或者女排咧，啲人對中國隊係好敵視嘅。中國隊一輸咗咧，個個都開香檳慶祝嘅。咁咧，當時啲咩咁嘅嘢， 我好早都講嘅，其實啲裁判係唔係太公平嘅，其實 係有少少。 佢真係喺一個比較惡劣嘅環境度咁樣贏翻嚟嘅，好多嘢都係。 係啊，咁嗱。有人就喺度嗰啲叫做即係香港有啲左派嘅議員好啊，或者嗰啲評論員咧就出嚟講即係中國香港嗰啲市民咧，對於依個咁樣咧係對一國兩制係不利嘅。屌你老尾，係人都知啦，唔通有利咩？而家問題就係 阿媽係女人， 係啊問題， 唔係呢個 蔡 子強係講錯，張子強添。蔡子強化啊！呢評論 係咪咯？啊，嗰啲咩劉瑞兆啊，乜撚嘢啊？唔係劉瑞兆，劉兆佳啊，劉兆佳依個撲街嚟嘅。咁啊，仲有嗰啲咩譚慧珠啊，定係嗰個叫廖咩范太啊？嗰啲一班人出嚟喺度講啦，你哋咁樣對一個兩制不利啊？點樣點樣啊？喂，依個不利係你哋製造出嚟㗎嘛？點解啲人而家咁憎中國咧？喂，而家啲人係憎中國政府，憎中國，憎足埋中國人。即係所有嘢咧，係由你哋特區政府依班咁嘅撚樣一手。 同埋本來即係中國隊運動員光環已經好強㗎啦，今屆你都覺得嗰個光環俾人上咗大半一開頭，跟住撐得幾勁。 係啊，上咗一大半㗎，即係而係好彩，其實依個咧嗰個宣揚咧嗰種嘴臉咧有份做出嚟。 係啊， 即係佢令到啲人好討厭啊。 係啊， 即係人哋嗱，一首先咧，先唔好講 你冇曬運動員嗰種內斂。 系啊， 冇晒， 仲要加埋玻璃心， 又沙塵又囂張，同埋啲網民嗰啲中國啲網民又串，又話呢樣又要人道歉，嗰樣又要人道歉，係嘛？咁而家啦，而家英國贏撚咗你啦，咁使唔使道歉咧？ 都要啊，梗係要啦， 要英國道歉，要英女王出嚟下跪， 係啦，冇錯。 你唔下跪咧，以後咧就叫做咩啊？餓死英倫係嘛？唔撚買你嘅嘢， 做佢生意， 食你嘅薯條。是吧不撚要你英鎊， 要英鎊咯，沽英鎊， 沽英鎊，沽曬曬英鎊，喺倫敦嘅物業全部， 咪應該成立沽空英鎊基金咯， 係啦，咁佢同索羅斯合作咯，嗱，因為咧索羅斯係歷史上沽空英鎊最成功嘅炒家嚟嘅，咁應該咧就向啲叫做成功人士取經啊嘛，係咪？喂，咁你成日去讀 MBA， 你都係去向成功人士取經啫嘛， 係 咪？嗱，不過咧，我哋從另外一個角度咧，我哋。都会向好方面立，凡事咧要向好方面谂嘅，因为今次咧，我觉得天大喜讯啊，叫做咧天佑中华。点解咁讲咧？ 点解？ 今次你冇食禁药，都有26面金牌， 系 下次食翻 一定赢， 咁咪有成40几颜面啦，系咪？系咪？嗱，仲有一个可喜可贺嘅地方，就系今次被英国过埋头。大喜啊！呢样嘢真系，唉，真系叫做咧，恨唔到上天啊！创造咗个条件俾你超英赶美，下一次咧，首先有个英国俾你超，系嘛？ 再 美国俾你赶，系嘛？你话个上天对你几好咧？系咪？下次东京奥运，日本仔呢排经济唔好，开贿赂吓， 系 咁啊！嗰啲药嘅嘢咧。又可以買通， 不過原來發現原來中國啲藥都幾 OK 喎，嘛？ 係啊，好 真係 work 嘅 ，work 㗎，比俄羅斯嘅藥好。 山寨喎， 唔係啊，中國對喺禁藥方面嘅研發咧，係絕對比俄羅斯成功好多嘅。 即係驗唔到嘅， 俄羅斯你睇 成日啲藥其實唔係㗎。即係其實係冇料到嘅，所以驗唔到。 唔係， 但係咧有安慰劑作用，所以就覺得好勁啊！哇，食完即刻勁啲。 即係白花油嘛， 其實係以為自己 啲人話嗱，即係話啲人話白花油其實冇咩， 即係個心理效果。 係啦，個心理效果，哎呀，我搽咗白花油啦，我好翻啦， 神打咁勁啊！ 佢係發現咗個秘密添。 如果神打咁勁，馬來西亞應該攞好多金牌啦。佢咁多降頭， 係 啊，泰國啊，馬來西亞呢啲應該係咁攞金牌啦。 泰國勁啲， 即係浮浮喺空中咁樣轉幾個圈，轉三秒都唔落水嘅。 咪轉體八週半係嘛？十米高台可以轉八週半係嘛？跟住標槍，人哋標90米，你標85米，咪人鳩曬所有奧運金牌啦，係嘛？ 高爾夫球有嘢， 問題咧係唔得。所以咧，我哋知道咧，嗰啲降頭啊，咩神打係呃人。如果得啊，佢就攞曬奧運金牌啦，係咪？解剖曬都攞十面啦，係嘛？ 你自我催眠都有極限嘅， 係咯， 本身都要勁先得 所以咧，我覺得下次咧， 中國的機會嚟啦。 嗯，下次下一屆、 下一屆一定可以揚威東京嘅， 超英趕美， 絕對能夠超英趕美，大國勃起。 係啊，仲要喺日本度喎，踩場喎，踩過去咯，打到小日本可以順便。 係啊，大陸咧有一個有當時抗日嗰陣時，唔係反釣魚頭嗰時啊嘛，寧願大陸不長草啊，也要收復釣魚島啊，知唔知啊？ 嗯。 跟住咧，好捻夸张， 唔好要钓鱼岛啦，攞成个本州啊，不如 系，即系咧，我哋觉得咧，上天对中国唔错嘅，下一次咧真系可以翻盘，大翻身吓，咁啊，奥运嘅环节我哋讲到咁上下啦，咁但系咧，我哋其实真系要等马来西亚，可惜，即系始终今届咧，李宗伟系同个金牌咧就擦身而过， 系。 当然咧，亦都可能因为嗰个年纪，即系年纪去到33岁啦，始终有咁剧烈嘅两场激战 咧， 你睇佢成背脊嘅成身贴晒嗰啲膏药啦， 系 嘛，已经系伤咗，好伤噶啦，已经啊，咁啊都系非战 之罪。李宗伟个样都几大噶， 几咩啊？ 都几大啊！ 即系丑样， 系都老咯， 老 啊！佢三十三岁嚟讲， 系咪个样唔似三十三啊？ 佢个样系老啲嘅， 佢好似四廿几咁啊！ 系相对老啲嘅，即系咧，嗰、那个保养方面冇咁好咧，吓咁啊！有时可能操劳过度啦，练习得太辛苦啦，系嘛？ 初初我见过个话撑李宗伟咧。我其實以為佢係中國隊，我聽個名字，哦，中國人嚟， 係啊，又講廣東話嘅， 講廣東話噶嘛， 跟住後來先發現，原來係馬拉嘅， 馬拉噶，以前咧其實羽毛球咧就從來都係中國隊同埋印尼爭嘅啫，後尾印尼啲教練咧。佢就請咗印尼 中國隊嘅教練話：如果你係中國隊，就贏咗啦。 哦，呢、這個真嘅喎，點解咧？因為咧，佢哋唔會要你。挑战呢、這个打完嗰个神龙又打嗰个咩噶嘛？嗰、那个林丹噶嘛？ 唔会打指人咯。 唔系，起码咧三届金牌， 讲 掂数，每人攞一届嘅，每人攞一届嘅，即系话咧第一届俾你林丹啦，第二届就俾你李宗伟，第三届咪俾你神龙咯。咁有得轮流，每人可以轮一届嘅吓，因为咧小山智丽都系因为咁嘅原因，所以佢要退出队。國家隊啫嘛，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啫嘛。佢覺得冇理由嘅，我好過你鄧亞平，我有乜嘢讓你個肥婆啊？係咪咁？但係冇辦法啦，咁啊唔聽話咁啊，唯有自己離隊去嫁日本佬咯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你話中國嗰個體制咧，佢係一個官僚體制嚟嘅，變咗咧係一個好龐大嘅一個官僚系統嚟嘅。咁、你全世界都冇人好似中國咁去經營一盤生意嘅，即係咧佢奧運咧係一班官員去經營嘅，嗰、那個銀碼係好大嘅，大到不得了嘅。咁有啲人話可能今屆啲金牌少咗咧，首先可能嗰個 budget 唔夠咧，因為習近平打貪啦，買禁藥嘅budget唔夠啦，又或者賄賂嗰啲裁判嘅budget唔夠啦，諸如此類啦嚇。咁亦都有咁可能嘅，因為始終 即係國策嚟喎呢個， 因為 緊縮奧運開支。 系啦，紧缩开支就因为习近平嘅问题令到金牌少咗，咁、可能习近平亦都唔系好介意，因为咧习近平中意踢足球啫嘛、所以咪恒大咪系咁收购啲球员，咪拆佢鞋咯，系嘛？你见而家佢签嗰啲球员，佢用好多钱签球员噶，广州恒大系咪要塑造成中超最强啊嘛？咁啊，我哋讲翻呢个马拉咧，点都要睇提新加坡嘅。因为新加坡咧啱啱攞到历史性第一面奥运金牌啦，咁咧唔知系咪开心得滞咧？阿李显龙咧就中风，轻微中风，咁啊经抢救之后咧就出得翻嚟。喂，李显龙咧今朝早我睇新闻咧，不嬲都冇乜点留意个人嘅，你知啦，啲独裁者冇乜好研究噶嘛。 系啊， 咁独裁者个仔更加唔值得研究啦，系嘛？咁佢原来咧喺90年代咧生过一次淋巴癌。2004年又一次生 cancer 喎，哇咁撚多 cancer 嘅呢個人， 咁多， 今次又中風， 病痛嘅， 即係點解咧？係咪啲報應報喺佢仔身上咧嚇？李光耀冇報就報喺佢個仔身上咧，我覺得嚇，我覺得應該有啲咁嘅機會，即係你老豆做咁多衰嘢係咪？即係你話可能係你又為國家好啦，但係亦都做咗好多壞事嘅嘛，嚇害死好多人嘅嘛。有啲人即係嗰啲反對派打官司打咗30年㗎，同政府打30年官司。 我都冇得打啦，打聲都輸。唔係而家香港越嚟越似啦，學到新加坡啦， 哦， 超過新加坡啦。 佢哋成日都話要向新加坡學習㗎嘛。 係啊， 學呢啲咯， 學呢啲 咯， 係咯。 咁佢哋喺點解？ 而家逢係搞社運都俾人告到趴街，咪一定冇得贏咯。 喂，咁有個問題喎，梁振英咧有一個政策咧，佢同新加坡有啲衝突啊，就係、是、喺中環嘅海旁咧設釣魚區。 嗯， 你知唔知有咩衝突啊？ 系有乜衝突？ 因為新加坡環嘅人話俾你聽咧，新加坡人係唔會釣魚嘅。 嗯， 點解啊？因為新加坡個魚同人一樣唔會開口嘅。 嗯， 咁所以你係釣唔到魚噶。咁如果你要向新加坡學習，你就唔應該喺依個叫做咩啊？喺依個中環海皮咧設釣魚區，你應該學泰國， 嗯， 設金魚缸， 係 俾人哋啊，即係有女點嗰啲啊，嗰啲金魚缸啊。 哦 就不是中環那些金魚缸啊 咁曲線喎， 好曲線， 曲線要講明喎。 咁我哋呢個節目都係比較輕鬆啲，用一個輕鬆啲嘅方式去評論時事啫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我睇翻呢個李顯龍咧，有咁多病痛啊，咁多兩鑊 cancer 都唔死得咧，今次又輕微中風咧，佢都六廿幾歲啫喎，係咪？即係經歷咗 年青人嚟， 咁年青已經有咁多 癌症，啱交棒啲年青人。 系咯， 老豆都系， 佢老豆 啱啱交棒俾佢啫嘛。 佢而家又话要交棒啦， 系交边个又？ 唔知咧，又系佢嗰个咪又系唔作动你，搵一个人假格啱咪传翻俾自己嘅仔，系咪？而家新加坡已经系王朝嚟啦，不过系即系冇戴皇冠嘅啫嘛。佢同金正日冇乜分别嘅，坦白讲，系嘛？嗰个 不嬲都系。 喂，嗰、那个唔作动。罗宾嚟嘅啫嘛，等于阿李嗰个如果李光耀系蝙蝠侠，佢咪罗宾啦，助手嚟啫嘛，将个位禅俾佢个仔噶嘛，喂，隔代俾翻李显龙，你话系咪啊？呢个世界，亚洲人先做得出嘅，所以咧，嗰、那个英国佬唔知边一个咧喺度赞呢个李光耀，哇，佢系苏伊士运河以南唯一嘅英国人啊嘛，错嘅，佢都仲系中国人嚟嘅 ，DNA 系中国人。系咪？你见佢嗰啲曲线禅位俾个仔嗰啲，咪直情系咯？ 系啊， 退咗休喺后边叫做 垂帘听政， 垂帘听政做咩内阁之政？系嘛？咪同邓小平嘅八老治国一捻样咯？呢、這个李家咧骨子里都系中国人的 DNA 嚟嘅。咁啊，当然冇佢冇金日成咁咩啦，咁突出啦嗰、那个政绩系嘛？传三代啊， 嗯。 咁但係我睇呢個李家都係㗎喇，搵一個人嫁一嫁，第五代又係傳返俾佢姓李㗎喇。咁啊呢一節係咪時間差唔多啊？三分鐘，咁啊提早休息啦。 好 啦。下一節返嚟再傾。 好。